丹麦朝鲜友好协会和冰岛朝鲜友好文化协会3月7号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举行一场针对我国的侵略性联合军事演习。